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02面啊，602面第一行，这还是说金刚术的表法，两面无苦表五佛五智，一表十波罗蜜，能摧十种烦恼，成十种真如，辩证十谛。五佛五智啊，十波罗蜜，十种烦恼，十种真如，前面呢我们学过了，今天呢我们学十谛啊，辩证十谛。十谛者，为菩萨所证的地位，一切佛法呢是依此发生。菩萨的这个地位，真正是究竟圆满的大觉。他把无始无明放下了，可是地位有前身不同，这是因为无明习气没有断尽。所以地位有前身，故十字欢喜，欢喜地是开始，宗旨法缘啊，发源地圆满，往上去呢是等觉，是妙觉，这分为十种啊，地位前身分为十种。第一个欢喜地，为菩萨智通佛智，离起佛理，彻见大道，见佛境界而得法喜，等于初地。这个说法别教的是地，断证的功夫跟原教的实住是相等的啊，是平等的。大乘教里头通常呢都是讲别教啊，像华严法华了，这些是例外的啊，那是一乘法。我们就知道真正放下了起心动念就是这个境界，智通佛智，你的 自信里面般若智慧都出来了。啊，你所证得的理、道理、理体，万事万物，它有个理。这个理就是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你证得了，所以你彻见大道啊，大道是实相。对于宇宙啊，在佛法讲，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性相理事因果，你全见到了啊！这个跟佛的知见完全相同啊，《法华经》上所说的同佛知见啊，这个地方讲的彻见大道，净佛境界啊，佛的境界你完全见到了，证得了。这个时候得法喜啊，法喜后面有个柱子，得法喜者，位于正得之法了而生喜乐啊，《论语》里头第一句话，那是世间圣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乐是法喜啊，世间的法喜是有局限的啊。菩萨所证得的法喜是如来果地上的法喜，没有局限的。这就是灯于初地了，这个灯就是正德啊，他已经登上了初地菩萨的果位啊。初地菩萨离开十法界了啊，他住在哪里呢？住在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经云，与大菩提善德通达，觉通如来净佛境界，名欢喜地。啊，大菩提是究竟圆满的菩提，也就是究竟圆满的大觉啊，所以善德通达。为什么叫善？不起心不动念，这叫善。起心动念不善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一切通达明了，自然的，这叫善。啊，觉通如来，自信觉，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全现前了。啊，跟一切诸佛如来所证得的完全平等，净佛境界。啊，如来所证得的境界他证得了。这一桩事情我们虽然没入这个境界，能体会得到。啊，为什么呢？一个人如果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 这十地菩萨每一个也是不起心不动念，等觉菩萨、妙觉如来还是不起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境界是平等的，是究竟的，是圆满的啊。所以起心动念就不行了。起心动念是谁呢？是法界里面的佛，是法界最高的佛法界啊。这种佛他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啊，在十法界他的地位最高。如果他要把起心动念放下，他就入欢喜地了，他提升了啊，超越了十法界。于是我们就晓得十法界从哪里来的，起心动念来的。只要你起心动念，就现十法界，一真庄严之相。只要你有执着，在十法界里面就会现六道轮回的现象。这轮回从哪来的？执着来的，这着相。十法界从哪来？起心动念来的。啊，一真法界怎么来的？就是诸佛的十报庄严土，无明习气没断来的。如果无明习气都断了，十报土也没有了。所以十报土也不是究竟的。真正究竟的常寂光土，常寂光土没有相，没有现象啊。现代科学里面所说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没有啊，但是这三种现象它都能现啊，他自己什么相都没有，能现一切相。这是自性的本体，这个就在此地称之为大菩提。啊，称之为佛理，佛所证得的理体。我们现在明白了，八万四千法门修的什么？全修的是这个。怎样才得到？依照佛告诉我们的理论方法去学，学到最后彻底放下，就真得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能够体会到，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不同种类的方法，都是帮助我怎样放下起心动念，不就这么回事情吗？果然放下了，你的一个法门圆满了，一切法门都圆满了。那他门门都是为这桩事情啊。金刚经上这一句话我们通了，佛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我们明白了啊。每一个法门它的目标都是帮助你放下起心动念啊，无论用哪个法门，只要真的放下起心动念，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如是啊，不就全通了吗？ 所以法门平等没有高下。啊，那你正德如来智慧德相，他怎么会不欢喜呢？法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呢，这叫欢喜地。从欢喜地再提升，怎么提升的？完全是无时无明的习气，这个习气没法子修的，随着时间自然消失，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菩萨不是没有死，菩萨有什么事呢？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了。初地菩萨就有应了，往后一直到发愿地，一直到圆满，那么他在感应道交当中，境界不相同啊，往上去，越往上去，无时无明习气越薄，那么他透出的能量肯定就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啊，越来越殊胜，这都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事实确实如此。那所以二地啊，立垢地，唯有净佛境界，净佛境界是欢喜地得到的，明了诸法意性啊，而入于同。啊，你看到一切法不一样啊，性质不相同，从不相同的性质上看到它的同，不相同的性质，我们今天讲的是物理啊，科学研究万物，这讲物理。从异性而入于同呢，那个同不是物理，是自信。是真心。大乘教上佛常说，万法唯心，又说心外无法， 法外无形，心跟法融成了一体。宗门的大德常说，心在哪里？那真正契入的人，随便念一法，那老师都点头，都肯定，给你做证明。为什么呢？法法皆如啊，法法皆是啊。我们随便念一法行不行呢？不行。我们随便念一法是一氧化葫芦，不是那回事情。啊，人家举那法，他达到那个境界，啊，他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随便举一法，我们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是所谓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所以一句话讲清楚了，放下就是。我们没放下，随便也念一个，行吗？啊，烦恼习气通通在，人家那个烦恼习气消尽了，念一法是真的。啊，明了，诸法一心而入于同，它本来就是这样。只是你没有看到，你看呢？若见有同，即非离垢。啊，为什么呢？同意是边界。哎，意若于同了，嗯，还有个同，即非离垢，你还是染污。原来是什么呢？你被意染污了，你对这个有分别之处。现在呢，你被同染污了，你还有同的分别之处，没有离垢啊。同心一灭，真的离垢了，同意都没有。为什么同意都没有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有同或者有意，你都起心动念了。根心没有念头啊，这大乘经上常说真心立念呢、啊、你还有一念，你被染污。啊，一念是什么呢？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里头32亿8000念里头的一念，你还有这一念，没离垢啊。这一念是这一念清净念呢，什么都没有，连清净这个念头也没有，才真清净。啊，我已经感觉到清净，已经被清净染污了。你想想看，是不是的？你已经起心动念了，已经分别了，已经执着了。 是诸佛与诸佛见面，那是什么境界？如如不动啊！古来祖师有一句话说：“口挂墙壁，墙壁钉个钉子，口挂在墙壁上，没得说了，一句话也没有，一个招呼也不打。”那是什么境界？回归极光。极光里有三种现象都没有，真回归极光啊！无量无边诸佛同回归极光，这同心一命，真理够啊！这不是假的啊！经云。经上讲得好，很简单，一心若同，同心一灭，名离苦地。两边不离，中道不存。啊，两边，我们就用这个句子来说，一是一边。同是一边，两边都离了，这叫中道。如果还有个中道的念头，你又着了，又被染污了，中道也没有，那叫真的中道。啊，真的明心见性。离垢啊，啊，欢喜地里头见到一如如同，但是他还有同见啊，这更进一步的时候，同见没有。三地发光体，为你看同一情境之垢寂静，干净了，两边不着了，这本觉智慧光明开发，自性般若现前。啊，我们常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今年尽即明生明法观地。啊，楞严经上说的，尽即光通达。啊，尽到极处的时候，这个光就是智慧光，智光现前，智光是自性的本有。因为不进光就不显，进到极处光显了啊！这个好比我们池塘里面的水，如果有染污、有波浪，染污是什么呢？七情五欲是染污。执着是这样，分别是风浪，啊，分别执着都没有了，风平浪静，水又没有染污，这个时候水像镜子一样，啊，外面的境界 完全照在里头，照得清清楚楚。世尊在经典里面呢，常常用这个比喻。让我们容易体会，自信智慧现前。所以智慧是从静中现出来的。心不清净，只生烦恼，不生智慧。啊，那么现在人的修学麻烦就在这个地方。啊，科学家、哲学家乃至于神学家，你细心观察，他用的是什么心？他用的是分别心，用的是执着心。换一句话说，他用的是第七识、第六识、阿赖耶识。啊，这个在相宗里面讲叫三心的。这三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啊。这三心生烦恼，不生智慧啊。如何能叫我们自心智慧吐出来呢？这三心不用它，智慧就现前。啊，不分别，不用第六识；不执着，不用第七识；不起心，不动念，不用第八识。你不用的，不用的就转过来了。不用它，就转识成智了。阿赖耶就变成大圆净智。为什么？阿赖耶里头含藏的种子无量无边呐，有染有净，有善有恶。你看，它有佛种子，有人天种子，有三途种子，它什么种子都有。啊，在染污没清净的时候，种子通通在，决定不会丧失，永远不会变坏，遇到缘就起现行。啊，没有缘，只有种子都不起作用，遇到缘它就起作用。啊，像植物种子一样，我们装在玻璃瓶里头，它不起作用。你给它放在泥土上，哎，它就起作用，它就发芽了，那它慢慢就长成了。啊，所以语言就起作用。见性的人呢，全知道啊。啊，这智慧现前了。啊，我们就明白，科学家智慧为什么不现前？哲学家为什么不现前？修行人为什么不现前？他还起心动念，甚至他还有分别之处，那就是道道滴滴的凡夫啊，他不是圣人。啊，圣人的心清净。我们今天要学佛，佛最小的佛，小圣，小小圣，小小圣，心地都清净。啊，为什么呢？见惑破了嘛。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我们前面读过， 这些他都没有了。小小神，小乘初步是头啊，大乘实性里面初心为菩萨啊，这些标准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常常啊回光返照啊，看看自己有没有到这个境界啊，如果没有，那你就要提高境界，你要不求待业往生这个法门升到极乐世界去，你肯定逃不过轮回啊！为什么呢？你无中见慧啊，只有六道才有这个信心呢。啊，无中见惑断掉了，还在六道，但是不怕了。为什么呢？你有出六道的时间表，一般人没有啊。好像做监牢狱一样，判的什么无期徒刑啊？那出国有期啊？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就出去了，他有期啊，而且这个。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决定不走三恶道。这个多难得了。啊，如果我们这一生连出国的位置都达不到，只有待业求生净土，除这个没有第二个办法。啊，那我们就死心塌地专念弥陀啊，一切放下，事出事一切吧，统统放下，专念弥陀求生净土，能不能呢？能，决定得生，这不是假的啊，如果念佛烦恼习气没放下不行，这个你求生没把握大家一定要知道，往生的人临命终时佛来接引，这个佛是谁？是自信弥陀，是真的不是假的，是自信变现的。或者我换一句话说，是自信感应的。我们今天用真心，就用自信求，还是自信感应？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不离自信，是自己自信变现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回归自信的极乐世界。中峰禅师讲得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你看不离当下，往生净土不离当下了， 清净弥陀，这是福利呀！我们要用佛智去见佛理，你才晓得这个东西不迷信呐、啊。天经地义啊！你真搞清楚了，对决定得生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我们这一生的问题解决了。啊，所以特别着重这个净义，心净则佛土净。啊，我们修行心不能不净，功夫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不能躲避。啊，有人我心不清净。我看到了会动心，听到了会动心，我找个山洞里面就躲起来，行不行啊？有啊，古时候就有啊。你去看看朱常随笔，莲池大师里头还记了一个例子，有一个老法师住在山上，山上住茅棚，修得很不错啊，自己以为万缘放下了，在山上住了几十年。啊，城里面有一些念佛学佛的大夫长者，啊，听到有这么一个人在山上几十年不下山，去朝山，啊，去亲近老和尚，真有道行，佩服的五体投地。礼请老和尚下山去弘法，啊，请他到杜舍里去。住了没多久，一年里，道心没有了，完全被染污。可惜了，山上觉得不错，就是经不起考试啊！啊，以为很清净了，一到都市花花世界，马上就乱了，啊，贪嗔痴慢都起来了。啊，这个老和尚看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就讲这故事，有一个人。他在问呢，这个人是谁呀？莲池大师说：“就是老兄啊。”他自己还不知道。啊，那这个事情是这讲真功夫啊，他没有真放下。他是原理心里没放下，心里真放下，离不离没无所谓呀、啊。你要离他干什么？他是假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能把这个花花世界看成电影，看成电视屏幕，你可以欣赏它，你得不到它。你不能控制他，他的所有活动是业力在控制。啊，所以你不是清净心呐、啊。问题是你没有真看破，住山没用，闭关没用，真正看破，放下了，闭关住山有用。 啊，不住山，不住不闭关也有用。释迦牟尼佛一生没闭过关，啊，慧能大师一生也没有闭过关。啊，慧能大师大彻大悟之后，在猎人队里头当伙夫，啊，天天在厨房里面做厨房工作，去服侍这一些打猎的人。啊，打猎的人天天吃肉啊！你看他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他吃肉边菜，他拿青菜放在那个肉锅里头煮，他吃肉边菜。15年呢，啊，南大师在猎人队里变成长工了，这都做了15年了，做厨房啊。那是什么？修行。他修行功夫一天没间断。啊，修什么呢？看破放下，放下看破。他修什么？啊，15年的锻炼，功德圆满了。这个时候出来弘法利生。缘也成熟了，啊，缘不成熟有磨难了，缘成熟了磨难就没有了，啊，这些道理佛祖给我们做的这些例子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要看懂啊，要能体会得到啊，要能学到啊，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啊。如果看不懂，不能体会，我们的修行就非常困难。所以你看智慧发光，你看他这个前面是欢喜，见到啊，见到欢喜，往后就是修道啊。修道头一个就是离垢，啊，离垢就是放下，放下智慧就开了，就发光。哦，这光越来越大，啊，第四个眼会地，啊，光又火焰出来。啊，这大智慧都不是小智慧啊。为慧明其极，则佛觉圆满。啊，前面呢发光是智慧啊，本觉智慧光明开发了，发光啊。啊，到这个时候光明至圣。啊，智慧光明，到基础了，佛觉圆满，圆觉了。啊，觉满则慧光发音，如大河巨树，破一切情境。啊，这就像大火烧得很盛，啊，把一切情见全都给烧光了。智慧火烧烦恼心呢，啊，所以他入在红尘里头没有问题，红尘里的烦恼的时候，到他面前就烧光了。为什么？他有大智慧，经营 明即觉满，明也会的。智慧从哪里来的？离垢来的。菩萨如何提升自己？不断的去离。啊，垢离了之后，还有习气。习气还有粗的习气，有细的习气。啊，极其微细的细气，所以放下这个功夫，从现前开始，到什么地位？到等觉。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始无明习气没放下，还得放下。放下之后，他才能成为妙觉，那叫究竟圆满了。不要以为我很不错了，我都放下了，你靠不住啊！啊，舍地菩萨。哪一地不是修放下呢？那如果我们看华严，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哪一个不是在放下？没有到究竟果位、妙觉位，天天在放下。念念在放下，这叫真修行啊，这叫真精进啊，是真功夫啊。啊，为什么呢？念念他看得破，他怎么看的？《金刚经》是最殊胜的一部经论，它就是教我们看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生着情见，情是什么呢？七情，动了这个念头。啊，七情里头，第一个是欢喜，啊，喜怒；第二个不欢喜，不高兴发脾气，喜怒、哀乐、爱、恶，爱是喜欢，恶是讨厌。还有这种念头起来，最后一个是欲，又是欲望。欲望有五，财色名食睡，叫五欲，叫七情五欲。懂这个念头，这叫情见。啊，你有智慧光明啊，这个情见全破了。啊，《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怎么了？要做到不分别不执着。决定不能让他生七情五欲，这是功夫啊！净宗的 舍人，用什么方法？用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才起啊，不管是喜是怒是爱是乐，不管念头才起，阿弥陀佛，全把它收到阿弥陀佛这里，用一句阿弥陀佛代替你所有的念头，这叫会念佛。这种念佛的话，它会显现，这种念佛方法会降伏烦恼，会得定，会开悟。啊，那我们功夫浅，力度不够，虽然念佛，还有妄想夹杂进来，这是正常现象，不是你一个人有，人人都有，古人也有，未来的人肯定还是有。诸佛菩萨在因地时跟我们一样都有啊，不要怕，不要灰心，要勇猛精进啊！念头才起，古大德常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一句佛号就是觉啊，念头才起，阿弥陀佛就觉了啊，念头起是迷，一句阿弥陀佛就觉了，在八万四千法门，这个法门殊胜啊，无比的殊胜啊，简单容易啊，人人都可以修啊。啊，男女老少，圣贤可以修，愚痴人也可以修，造罪业的人也可以修，什么都能修。这个法门都方便。啊，我们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就会死心塌地念这句阿弥陀佛。啊，念到求入境界时，人家给你说话，你回答都是阿弥陀佛。有没有听见？听见不听见不要紧，阿弥陀佛要紧。啊，我回应你就是阿弥陀佛。妙不可言呐！啊，契入到这个境界，算是你真正认识阿弥陀佛了。啊，你跟阿弥陀佛搭上线了。啊，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这能不往生吗？往生的时候，佛能不来接引你吗？古大德说，功夫最重要的是生出变熟，熟出变生，这就成就了。什么熟出呢？我们今天烦恼习气很熟，起心动念全是这自私自利、名分利啊、贪嗔痴慢、无欲、七情无欲，这太熟了，连做梦都能得起心动念，这太熟了。生出是佛法生了，阿弥陀佛生了，念念就忘掉了，念念就不见了。啊，如何把阿弥陀佛变成熟处，把我们烦恼习气变成生处，把它调换一下。啊，生的变成熟的，熟的再变成生的，功夫就成就了。 古大德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啊，我们不难体会，啊，问题要真干，啊，当然得要真了解，啊，为什么真了解才会真干？啊，干得很欢喜，啊，欢喜就现前了。经上这一句“明极觉满”，四谛菩萨，第五谛难胜谛。你看，都是以前一谛为基础，未有前面言会，摄破一切情界，其同一之相。皆不可得，心真清净了，即使诸佛境界无有能胜了。经云：一切同意所不能知，名难胜的，就很难胜，很难超过了。啊，这是五谛菩萨。同一之相不可得。那是什么相呢？古人讲的一句话是：一切法皆同一位，就这个意思。啊，一切法同一位，这一位什么法位呀？什么法？真心显露。自信的圆满心得，一位无二位呀！啊，这一位，佛以善巧方便，时时刻刻提醒弟子。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去表演，我们穿这个袈裟，啊，这个是佛家的衣，代表什么呢？代表同一位。啊，一块一块碎布，从前衣很难得了，一拨饭容易啊，衣不容易啊，衣是手工织的，所以出家人的衣从哪里来的？叫粪扫衣，别人穿破了的衣服丢掉了，不能用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以后捡得多了，把可以还可以用的捡下来，啊，剪成一样大拆下来，缝在一起做一件衣，啊，所以这件织料很多不同的织料，颜色很多不同，缝在一起染，啊，用什么是颜色染呢？红黄蓝白黑五色，五色混在一起变成一色，这种颜色变成一色，一位也。 所以这个一是一位也。那一个代表什么呢？在法界，十法界，每一个代表一个法界。十法界是一位，无量无边法界是一位，这都在这一件衣服上。表这个意思啊，你还有分别有执着就错了啊！一切法同归一心自性啊，一切法从自性出，到最后还回归于自性啊，一表这个意思啊。身上披了这个衣，还有分别执着，跟这个表法是完全相违背呀。啊，这个一表万法一如，万法一位。啊，出家人这一部分，这一部分也叫袈裟了。为什么？一部分不是一个人供养的，是很多人家供养这一部分。啊，怎么说很多人家呢？比丘出去徒步只可以出七家。啊，太多家你心里贪心了，七家偷不到，那今天运气不好，今天回去吧，回去有的吃。啊，为什么呢？每一个人偷钵的时候，不是偷了自己吃的，不是，都偷回去，把它混在一起，然后从这个里面再拿，自己吃多少拿多少，所以一钵千家饭，真的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学生1255人，每一个人出去偷钵，不是千家饭吗？啊，回来的时候饭通通集中堆在一起，饭菜堆在一起，啊，在这个地方拿来吃。啊，不是每个人偷每个嘴，不是的。真平等啊。啊，所以这个饭都混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也是袈裟的相，袈裟就是混杂，混在一起。啊，衣是袈裟，吃的也是袈裟。啊，平等一位。你看，1000多家的时候供养这个饭菜，混合在一起，平等一位。心平等，事平等，表法平等，啊，所以这个经上的意思告诉我们了，与同一之相皆不可得，与同一之味也皆不可得，与同一之色也不可得，混合在一起都不可得了。啊，知道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啊，毕竟空，这就是诸佛境界，无有能生。啊，举经来作证。经曰：一切同意所不能知，一切同意都不达不到这个境界，这叫难胜地菩萨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遍法界虚，这个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平等一如。这是真相，这叫诸法实相。 啊，在这个境界里面，自信现前了。所以下面第六谛叫现前谛。唯有前同一之意，同一之相，即不可得。这真如净性明显现前。这里我们要记住，如果有可得，真如就没有了，那是虚妄的。我们今天有啊，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我们都有所得，那我们都有同有异，都有这个概念啊，都有这些念头，那要晓得这是道道地地的凡夫啊。不是菩萨，毛病到底出在哪里了？出在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出在没有看破。啊，为什么没有看破呢？经教没深入。所以回归到最后才想到，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明白了。那我们也就想到现前，啊，佛教放弃了宗教教育，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宗教教育要放弃掉了，学佛的这些人无论在家出家，通通都留在原地踏步，菩提道上寸步难行啊。你没有在菩提道上啊。啊，没有在菩提道上，换一句话说，我们根本就没放下了。我们的见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都在造业嘛。那跟菩萨一对照对比差远了。那我们看现前谛，此地简单给我们介绍的啊，第五谛难胜谛啊，同一之相即不可得。这真如净性明显现前，这叫现前谛。什么现前呢？真心净性的心得现前了，明显的现前了，经典无为真如信尽明路啊，明显前的无为，只有真如是无为，百法明门论。最后有六个无为法， 因为这六种没有生灭的现象，无为真有六种吗？无为只有一种，真如无为，这是真的。前面呢？前面因为它不是一回，把它列入无为，它又不是真的无为，相似无为。啊，那对前面这五种无为，我们可以说它是自然现象。用三种现象来说，大家就很清楚。自然现象，白法里头的心法，是精神现象。啊，或者我们说是心理的现象。啊，色法，一切色法的，它有十一个色法，物质现象，或者我们讲物理现象。啊，而真如呢，不是心理，也不是物理，也不是自然现象。啊，前面五个。无为是自然现象，后面真如无为不是的，它三种现象都没有，它都不是。但是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它是一切法的本体。啊，前面这五个无为离不开自信，是离不开真如。啊，真如说真如为无为。啊，所以真正的无为，我们就知道只有这个。啊，无为真如，信心明露啊！啊，全都露出来了。他是清净的啊，慧能大师见到了，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这句话是用现在的话讲，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是清净的啊！这个说法大家就懂了，没有想到。自信啊，是不生不灭的。这第二句啊，第三句他说：“没有想到自信是本自具足，一样都不少。”啊，用科学家的话来说，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它样样具足。啊，他虽然什么都不是，他这些东西都具足，所以遇到缘，他能现，他能生。啊，第四个，能大师说，没有想到自信啊，本不动摇，这什么？自信本定。我们现在念头有生灭，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灭，前念灭，后念生，这是什么？这是动的现象。自性真如，如如不动，从来没动过。幕后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这一句话呢，是讲它的作用。啊，他说的这五句话，我们把它分配在体相用上就很清楚。啊，第二句所说的， 何其自性本不生灭，这是体，这就是大般涅槃，这是体。啊，其他三个是现象，清净是相。啊，具足是现象，是相。不动是相。啊，能生万法是它的作用，体相用。啊，这个时候明显的现前了。啊，所以称之为现前的。啊，慧能大师所证得的，真的不是假的。他在五祖仁和尚面前提出他所领悟到的境界，五祖仁和尚完全承认，等于说给他做印证，衣钵就给他了。啊，告诉他，你就是第六代祖，明心见性，那就是成佛了，真佛了，不是假佛。超越十法界，初地就超越十法界了，还带着一些习气，到现前地了，习气不在了。啊，习气带得很薄了，对于自信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啊，我们得到这么多的信息，就晓得应该要怎样用功。我们用什么功夫，就是用念佛，因为念佛它太方便了，我们有把握能做到，其他的功夫我们做不到，因为它要断烦恼。只有念佛法门叫待业往生，我们用什么方法断烦恼，就是用念阿弥陀佛断烦恼。那古德所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知，那个觉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能够在念念当中都能够归到阿弥陀佛，这就是断烦恼最妙的方法。啊，真正养成一个习惯，二六十种日夜都不间断，就佛号不间断，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的，大势至菩萨是修念佛法门成佛的。啊，所以他对念佛这个经验最丰富了，啊，方法也最善巧，秘诀是多摄六根，精念相继。你看，一句话就说了。 啊，多舍六根是放下。如果不是彻底看破，你怎么能放得下？啊，看破，经教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你说经教能不学吗？不学我们怎么会知道？啊，念佛功夫不得力，将来不能往生，到底哪里出了毛病？不知道。啊，在经教上认真努力去参究，就明白了。啊，下面第七，远行地为真如之境，广无边际。啊，真如是真心，真如是真心。大乘教里头名词很多，啊，也称它做法性，甚至也称它做法身，也称为第一义，也称为大般涅槃。一桩事情，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词？意思是叫我们别执着，名词是假的，不是真的。正是马明菩萨教导我们：立文字相，立言说相，立名词相，立心缘相，统统不能执着。听经不要执着言语，读经不要执着文字，不要执着名词术语，啊，不可以胡思乱想，最好都不要想，啊，不要想，你会豁然大悟。如果你又想，越想越模糊，错了，越想越错，全把经义想错了，不是如来真实意。啊，你所能够理解的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所以佛法你得不到。怎样才得到？不想就得到了。想是想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语言不到自信，就是语言不到真如，你怎么会懂得它？对世间法可以用，啊，用思想，对佛法不能用。为什么？佛法字字句句是从自信流出来的，释迦牟尼佛当年说法没有通过思考，我要不要想一想再回答，没有。49年讲经说法没有经本，这个诸位要知道，也没有一个大纲，什么都没有啊，这是佛说大家听。经典之由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弟子们想起来，老师这个东西太好了，应当流传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每个人在一起，啊，把我们所听过的，从我们记忆当中 用文字把它写出来，但很难得。同学当中记忆力最好的阿难，阿难记忆特好，听过一遍一生都不会忘记。比电脑还管用。有这么一个好同学，阿难又是佛的使者，每一次讲经他都在，他一次也没漏掉。所以有人问了，阿难20岁才做佛的使者，释迦牟尼佛讲经的那一年阿难出生，那换一句话说，前面20年阿难没听到，积极精藏那怎么行呢？这个要知道，阿难出家跟释迦牟尼佛提了个条件，你以前说那些讲的那些经啊，你要重新给我讲一遍。佛答应他了。以前20年所讲的时候，在有空闲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给他说，等于说他全听到了。那么由阿难上台佛讲。同学们在家听印证，没错，旁边有人在那里记录。如果同学提了有意见，这一句话好像佛不是这么说的，有怀疑就删掉。集结经藏啊，用这样严格的方法了，取信于后世。大家对经典真相信啊，不是人伪造的。集结经藏的时候，经过500阿罗汉作证，他们听了没有一个人反对，这才能记录下来。这个是说明是一桩什么事情呢？世尊讲经没有通过思考，也就是他没有用三心二意。三心是阿赖耶、莫那、意识，这叫三心。二意就是一根一识，一根就是莫那。他没用这个，所以他是自信流出来的。自信流出来的，我们要是用思维想象用视线去研究，全错了。你所得到的那是现代像太虚大师所讲的五乘佛法，你得到的是人天佛法。你连二乘都得不到。为什么？二乘人已经把莫那跟意识放下一部分了，没有完全放下，放下一部分所以他接近真大乘全放下了这个道理太重要了，你要不晓得这个道理还是不自己还不错了搞一辈子到最后不能成功，就是不能开悟，然后怎么你说佛法不灵，那就叫谤佛谤佛谤法，果报在无间地狱。所以这是大事啊，这不是小事啊。这样学习经教啊，不如一个老太婆老实念佛。为什么呢？老实念佛用真心。所以为什么人家念个2年3年的往生， 他用真对真，他没有妄念。啊，阿公阿婆确实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啊，你说他什么都不行，真的他 是什么都不行，但是最后他往生了。啊，给你现出稀有的瑞相，叫你感到莫名其妙。这不是假的。早年我跟李老师学经教，李老师常常感叹，他想学老太婆学不到啊，老太婆的功夫好啊，学不到啊。老太婆们能够一句佛号里头不夹杂妄念的，那我们搞了一辈子念佛里头还有杂念，不如他了，你不能瞧不起他。啊，讲真功夫他比我们信了。啊，这一些实在讲对于真正修行人来说太重要了。啊，这讲圆心地，虽然真如现前，纷争在去，他真的是纷争的。若尽其计，方为极道啊！啊，菩萨对于真如之理，分次第而证，别教。啊，别教是有次第的，圆教没有次第。圆教是一真一切真，一觉一切觉。为什么？他彻底放下了。啊，所以别教是地。才等于圆教的石柱。经云：尽真如机，明圆心地。这地算不错了。啊，分正。为菩萨与真如之理分次第而证也。啊，这叫见悟，不是顿悟。啊，不是顿舍。啊，这是一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方法。啊，一点一点的放下。向上高楼，爬楼梯。放下下面一层，你再又上一层。我们是这种根性的，你只能走这个路子，你没有办法一步登天的。啊，只有爬楼梯，爬楼梯就是纷争。古时候说不吃高楼，不吃是十丈啊，啊，现在不吃，现在得100多层高楼了啊，你必须学第一层你才能上第二层，学第二层你才能上第三层，但是如果有电梯，你一上电梯就到顶层， 那就那顿悟、顿超、顿证啊，那是释迦跟慧能大师表演的这一套，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普通人还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的啊，这是早年三位老师都是这样教我，循序渐进啊，而且都警告我不能学慧能，那是天才那是顿悟方东美先生告诉我，慧能大师这以前没有出现过，慧能大师以后也没有出现第二个，他这是警告我，决定不能走他的路子。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走他那个路子，决定失败。啊，叫我什么呢？叫我循序渐进，好像念书一样，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研究所，你要这样去做。啊，一步一步去提升，踏踏实实，这走楼梯的办法。啊，张家大师教过我走楼梯的方法，放下这一层进入第二层，放下第二层进入第三层，叫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那看破什么？你看这那十层十个境界不一样，这看破每一层的境界不相同啊，我们放下现前地就到圆心地了，圆心地的境界比现前地就高了啊。那我们怎样看破？只要你放下你就看破了啊，我放下现前地我就看到圆心地，我放下圆心地我就看到不动地啊，看到你就能够向上提升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不懂这个道理亏吃大了我们今天深深体会到啊，为什么放不下？没搞清楚，不要以为搞清楚了。这个话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你没有真正契入境界的时候，你真的没搞清楚。最怕的是，没有得到，以为自己得到。这个对于修学的人是重大的障碍，也是犯重大的错误啊！所以张家大师教我用什么方法来检验你到底有没有看破，用放下，你是不是真放下了？真放下了证明你真看破了啊！只有看破你才肯真放下，你没有看破，没真放下。所以老师总结一句：佛法智难行易。这老师给我总结的啊，智难行易是哲学里面的话，因为智难。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因为行义，释迦牟尼佛不临终修行， 去行使你自己的事情，他不根本不管你的。啊，他只是教育。啊，真听懂了，真明白了，这当然放下了。啊，为什么这世间这些名闻利养，这烦恼习气害人的？啊，眼前得一点名利，你能享受多久？你有多长的寿命？你想完之后你怎么办？啊，如果在享福的时候造业，那真叫得不偿失啊，不如贫贱之家了，贫贱家不造业。啊，我们还能看到一个现象，美国一个催眠的医生威斯博士，他写了四本书我都看过了，他用催眠术发现很多人前世是人，哎，这一世他又来了，你细心去看他，都是普通人，不是做大官的，不是发大财的。哎，普通人呢，生生世世还做普通人。那为什么呢？没有做大善，没有做大恶。那他没有能力，他没有智慧。如果是大善大恶，找不到了。大善呢，到天上去了，找不到他了。大悟了，到地狱去了，找不到他了。啊，所以他从催眠的报告里面，我们体验到的，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些例子可以能给我们做证明啊。啊，欲言心，精明。静真如寂，明愿心地。真如有没有边际？没有。我们中国古人说了两句话，很有道理，叫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两句话用来形容真如，可以说完全相应。啊，真如确实如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这两句话，《大乘经》里把它讲透了。大而无外好懂，小而无内不好懂。佛法里面讲最小的即为智慧，很可能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你看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最近发现的中微子，黄念老在这个注解里头引用的。中微子多大呢？一个电子，啊，电子很小，绕着原子核转的，这原子绕原子核转电子，比原子核小，100亿个中微子组成一个电子，就是 一个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那么小的东西啊，这是发现，现在发现物质最小的啊，这么小的一个物质现象，也就是这个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百千年，一念所产生的，啊，这个里头用科学家讲，有能量，有信息，有物质，居然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东西。而且跟外面大的是无二无别，大世界跟小世界是一不是二，这个不可思议。也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粒子，一个物质现象，里面有变法界虚空界圆满的信息。让我们看心经，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个五蕴是什么？就是这个极微之微的，现在讲的中微子。为什么？它里头有五蕴呢？你看，它有物质现象是色，它有精神现象，有受想行识，它都有具足啊。具足了色受想行识，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观音菩萨看到了，五蕴皆空。这是什么？这是所有物质信息的根本。根源找到了现在科学用秒为单做单位一秒钟，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就是这个现象多少个生灭，1600兆，1600兆分之一秒。是这种现象发生的事情。一秒钟里头居然才发生过1600兆次，每一次都不一样。可以说相似相续，没有两个现象相同的。这是真如的边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知道什么叫万法皆空。为什么般若经上才说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的意思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方面科学帮了忙把佛经像这一些这个经文 自古至今没有人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通过科学家实验的报告，我们恍然大悟，原来释迦牟尼佛是个科学家。啊，今天科学研究的成果他早就晓得了，这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